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接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着的他们一摸，接到御车拉马转还乡，叫人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、哦哦哦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风乱铃响啊，这不远把人告状。现在马上端坐一员将，嚯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，就去丹宁观顶梁，神说说阔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体格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纶，银盆面雄赳赳，膀大腰宽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后宫。请功宝剑敲中的你扎扎途中你来，接个剑飞鱼带铁背红开，宝雕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底，悬一对剑银二灯带两，这一匹哪日追红银鞋带青衣裳，兵精将胖虎勾山飞枪来，这是真定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，他前是苍马美名扬啊。家将兵说：“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。”子龙大惊，就说是不好啊啊！这其中有诈，暗银拨粮，哗啦啦啦一催马，来到了江边，见船还没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船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，就气满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。小周林见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。郝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亚界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踪，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不扬啊。 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听我说一 古人名儿外白州。 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涿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流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潞州，锁娘娘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齐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